不伺候了，走，咱们走。 瞬间黑化的狄仁杰分分钟就搞得众叛亲离，结果他以开除我的旁白工作为要挟，又以把小乔元芳的俸禄都给我一人为引诱，让我帮他押着姑娘去凉城县。丧良心啊，丧良心！试问我旁白能答应吗？哎，我还就答应了。不，别起哄啊！我答应是因为我不相信狄仁杰会这么丧良心，才想跟着去凉城县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结果到了那里，县令菊宝宝把狄仁杰暂且安置到了县招待所，他和狗带神仙枕的老板毛十八密谋起来。 毛老板，你说这狄仁杰突然跑到我们凉城来是要干嘛呀？ 我听说被咱们抓起来的那个发文章诽谤我的试睡员的闺女啊，到狄仁杰的汉阳县县衙去喊冤告状去了，会不会跟此事有关呢？ 他是汉阳县令，我是凉城县令，我跟他是平级官员，本官办案哪轮到了他指指点点？再说他管他汉阳地界，我管我凉城一地，互不相属啊。他要是来干涉的话，那我就参他一本，告他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之罪。不过这狄仁杰人都来了，本官不见也不合适呀。那我是见还是不见呢？ 见，当然要见。伸手不打笑脸人嘛，咱锦衣玉食供着他，好言好语哄着他，场面上的事儿还是要应付的嘛。 啊，那是可以见，就是这接待经费。 菊大人的事儿，那就是我毛十八的事儿啊，所有的费用我包，我全包。 好，爽快，不愧是毛老板。走，咱们一起去会会那个狄仁杰。 哎，想必这位相貌堂堂、气宇轩昂的大人，就是凉城县的父母官青天大老爷菊宝宝菊大人吧？ 您是说我？ 哎，可不是嘛，菊大人。别当没看见我啊，下官汉阳县令狄仁杰，久仰菊县令大名，今日有缘得见，真乃三生有幸啊。 哎呀呀，狄大人客气，下官这么有名儿， 那是自然呐。与菊大人同行的这位气度非凡，一表人才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一看就是富贵之相啊，想来应该就是我朝最成功的大商啊，应该说是大儒商毛十八吧。 狄大人客气，鄙人正是毛十八啊，能与我朝神探啊，狄大人相识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啊！ 笑笑，恶不恶心？哎呀，他忒恶心了，堕落，狄仁杰堕落了！ 哎呀，那个啊，狄大人远道而来，下官听说你还给带了份礼物。 正是，菊大人呐，毛老板，请上眼。 囚车， 姑娘， 不错。 哎呀，狄大人什么时候干起抢民女的勾当来了？ 哎，毛老板，狄大人什么身份呢？这怎么能叫抢民女呢？这叫霸占。 高见。高见，狄大人呐，我不得不说，您什么都好， 只是这个选姑娘的眼光嘛，有点瞎。 怎么？ 哎呀，这姿色也太平常了。您要好这口啊，我那儿有青楼、银楼、红楼，楼中的这些美娇娘啊，多得很，美得很呢。 哎，毛老板，你那楼中都是用脂俗粉，岂可揣度狄大人的爱好呀？ 不要脸呐、啊，不要脸呐、啊！哎，这话听得我旁白都臊得慌，堕落呀，罪恶呀！狄仁杰，你要不要这样啊你？ 哎，狄大人呐、啊，为何要将这姑娘的嘴给塞住啊？ 哎，只因她出言不逊，我怕说出什么不中听的话来，会惹得毛老板和菊大人不快呀。 哎，不妨啊，且听听他能说出什么不逊的话。 说着话，菊宝宝让毛师爸把姑娘口中塞着的破布给取了下来，顿时这姑娘的话就像是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喷薄而出。 啊呸，你个人面兽心的毛师爸，我父亲不过是发文章揭露你们的恶行，就被你们勾结菊宝宝这口官胡乱安条罪状，就跨界抓人把我父亲给治了罪。你菊宝宝、你个披着人皮的恶狼，你们官商勾结，你们狼狈为奸。我也是瞎了眼，以为狄仁杰是什么清官，是个正人君子，没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你们官官相护，不仅不为我的父君伸冤，还把我投金囚车送到这里，天理何在，人心何在？你们叫我死吧，我死了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 行，快快给我塞上，塞上。狄大人，您这是？ 菊大人勿忧，毛老板莫恼，这个贱妇跑到我汉阳县衙告状，竟然告的是毛老板的企业，还把模范县令菊大人也给烧上了。你说狄某人怎么能坐视不管呢？此等刁民，由言行举止就可见一斑，无理，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嘛。既然他说他父亲被抓到凉城县大牢里了，那正好就送他来见见他的父亲，也算是狄某人成全了他嘛。 哎呀呀，狄大人一片苦心，下官感激不尽呐。狄大人呐、你我今日一叙，简直是太投缘了。毛老板呢，在他的红楼已备下了宴席，咱们一起风流快活一番。 客随主便，悉听尊便。 便便，大大的便。 哎，话到此处，一声叹息呀、在那红楼之上，推杯换盏，把酒言欢，莺歌燕舞，好不快活。只是几人快乐几人愁，被投进冤狱的那位试睡员和他的女儿，真是一对苦命的妇女啊。因言祸祟了他们的冤屈，谁能替他们来昭雪呢？ 我来。 眼见来人年方二十，生得尖嘴缩腮，一头黄毛簇在中间，戴一顶乌金冠，面如病鬼，骨瘦如柴，力大无穷，两臂有四象不过之勇，年且如泥，胜过汉时项羽，一餐斗米食肉十斤，用两柄铁锤400斤一个，两柄共有800斤，如钢大一般，坐一骑万里云，天下无敌。 停，那是李元吧，我叫李元芳。哎，别说，此时此刻我真就希望我就是李元吧，我挥起两柄铁锤，我锤死菊宝宝，我锤死猫十八，我怼死你们。 我来。 此时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那追嘴出长30里，獠牙呲出赛银灯，一双圆眼光如电，两耳山风呼呼声，脑后宗长排铁剑，浑身皮糙赖还清。 旁白，你是不是活腻歪了啊？你拿形容猪八戒的词来形容本姑娘。不过我现在还真是希望我手里有一杆9尺钉耙，一耙下去，狗官肩上一身的血窟窿。 我说李元芳和小乔，你们口中要垂死要拍死的狗官，包不包括狄仁杰呀？ 啊，行，哎，芳啊，你赶紧去瞅一瞅菊宝宝那个狗官，还有毛十八那个奸商都喝大了没有？ 啊，哎，狄仁杰，你什么你啊？ 啊，我又不是傻小子李元霸，我也不是猪八戒，冲动是魔鬼，想我狄仁杰拼的可是智商啊。有时候难办的事情就得想办法智取。 智取？ 对溜， 这俩货都醉得跟死狗似的了。 好，方啊，你赶紧去搜一搜菊宝宝的身。像这种狗官，一般都会把保险箱的钥匙随身携带，贪污腐败搞冤狱的证据，估摸着一次就能给搜罗齐了。 好嘞， 小妹啊，你去搜一搜毛十八的身，这种奸商肯定谁都信不过，行贿的账本，造假的配方。八成家里面也有密室，密室里边有暗格，暗格里边有锦盒之类的，去找一找。 好， 感情狄仁杰狄大人是留着后手呢。哎，大人呐，您了有没有什么吩咐，让我这旁白也效效力呀？ 你去拟一份释放在押犯人的手令，拿着菊宝宝这个狗官的大印给盖上，把试射员妇女给放出来，再把囚车给推过来，把这个狗官和奸商关到一起。他们不是勾结吗？本大人就让他们俩想分都分不开。 好嘞， 大人呢？我找着了菊宝宝贪污腐败的证据，你看。 迪迪，我找到了毛十八狗带神仙犬的行贿账本。 好，这样啊，方小妹，你们俩也别觉得辛苦，这里不是汉阳县，我这属于是跨界断案，咱们呢押解囚车上京城，亲自送这奸商和这狗官一程。 好嘞。 顺利结案了，试睡员妇女的冤情得以昭雪。还有件更喜庆的事儿，今儿啊是发工资的日子，狄大人果然没有食言，我自己的一份，哼，李元芳的那份，小乔的那份，哼，都是我的了。 狄仁杰，怎么回事？ 姓狄的，怎么回事？ 狄仁杰，你看我李元芳李元霸附体，吃我一锤！ 猪八戒附体，吃我一趴！哇哇哇哇哇！ 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左左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小底、左左、刘超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，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，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。 经典呐，万幸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呐，平平断断，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，就又是一天。世间的什么需要火炼，担心的什么他放在心间，贪官的什么他招了人烦，坏蛋的什么他要玩完啊，事业的什么他怎么那么乱啊，远方的什么他一个不得闲，神探的什么他寂寞难安，清官的什么他千百年。需要火炼，百姓的疾苦